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OK， 集合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Hello， 这里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一期的榜单由我来代班主持。大家好，我是春辉。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榜单集锦。第十名，艾弗杰尼、黄旭、田雨生，《说散就散》。 说不出来，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 第九名，仍然，失恋俱乐部。 我没有好坏啊，才正常，同类也需要和你爱上。 第八名，苏醒，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第七名，汪峰，紫罗兰发带。 他现在怎么样了？依然那么倔强，还是输给了生活。曾经我们相依为命，如今我们相隔天涯。 第六名，徐歌阳，科恩。解红意口碑， 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 第四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马，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 第三名，王嘉尔 OK。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而奈只剩下自己面对。 第二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 第一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 本周呢，我们还是在周一到周五呢向你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满江、徐佳莹、韦礼安、陆先森乐队、陈丽和好妹妹乐队。那哪些歌会占据到2018年第一期的榜单首席呢？那哪些之前的上榜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那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单的 Top 10。 One, two, three, four. Number 10。 本周榜单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陈粒和好妹妹乐队带给我们的新年快乐。这是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在1989年推出的一首作品，制作人荒井直一特别运用了 disco 节奏打底，听起来呢既情怀又不失摩登的气息。另外演唱者的名单里的还有两位特别的嘉宾，分别是独立女生丽丽和快乐男生焦麦琪，五个人聚在一起呢热热闹闹的送上了这份新年祝福。2018年第一期榜单的第一首上榜单曲，这样的歌是不是格外的应景呢？好妹妹乐队陈粒丽丽新年快乐。 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周榜第九位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徐佳莹的灰色。那这是徐佳莹新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同样的是她最擅长的治愈系，而且呢是在色彩上做文章。灰色比白色深，比黑色浅，介于黑与白之间，像极了人心，常变善变，捉摸不定。灰色呢象征了历经波折后最终相遇的两个人，白色的黑色的在爱的调和下形成了灰色的自己，这个灰色看上去会更加的美丽。 青春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那如何今天的棉花糖是你，传递祝福的句子话是你，那永 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OK， 这里是2018年第一期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代班 DJ 春辉。那在上一小节呢，我们向你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新歌上榜，陈粒好妹妹乐队新年快乐。第九位徐佳莹灰色。那这一节呢，我们将公布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 1, 2, 3, 4, Number 8。 本周第八位来自仍然的失恋俱乐部啊，失恋的人呢常常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跟朋友讲说太多呢怕打扰到别人，跟家人讲呢又怕招来埋怨，于是由陌生人在一起的失恋俱乐部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啊。那这里的人呢都在经历着失恋，大家的相互取暖相互倾诉啊，这里只有温暖没有嘲笑与说教，走出俱乐部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长和新生。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忆的预告，很多人排队寻找着奇妙偏方，时常有过来人会分享一些奇怪的现象，人来人往慢慢就习以为常，想你

joke, you always understand. 好久不见 my dear friend,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It's been a long time.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Number 6，满江呢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冬某日》，十首新作，没有讨巧的情歌鸡汤，没有矫情做作的悲伤。那专辑展现的是成年人细腻而又节制的一种心态，以及生活的无数个侧面。那时光流呢，是专辑中满江对于时间的一种思考。时光呢留不住年轻的脸，却留得住刻骨铭心的岁月。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流年里珍惜光阴，珍惜自己。那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满江的新歌《时光流》上榜第一周，本周第6。 微笑，未来未知的那样朦胧，干裂，温习温美的时光裂缝。那些附着于斑驳树影中的暖和，在久别后思念决堤的泪水，那次回首道别不经意拨动的诗卷，是一首完美却凄凉的挽歌。时光流，怎能留得住？留不住那年轻的脸。时光流，奔腾狂流，沉默那刻骨铭心的岁月。 或急或缓，不慌不忙向前，干裂，时进时慢，有时如空缭乱，那些傍晚散落在海面上光的岁月，明灭着圆满银河的灿烂，那次义无反顾追逐时光的浪漫，安静不好远，无垠宽广的绝光流，怎能留得住？留不住那年轻的脸。时光流，奔腾狂流，沉默那刻骨铭心的岁月。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西部北部高海拔地区下了小雪，降水量不足一毫米。下午西部地区北部山区还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请注意防范。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后半夜北风渐起，天气转晴。明天白天将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风干物燥，气温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两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大型沉浸式创意秀 Memory 五 D 家今天晚上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最后一场。Memory 五 D 家运用了多项尖端的舞台技术，使传统的舞台变身为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为观众提供了一场感官的奇幻之旅，仿佛置身在宇宙长河里。西方音乐元素与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相融合，使舞台呈现出现代的声音。第十届北京蓝色港湾灯光节正在举办，本届灯光节以时光为主题，携手享誉世界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灯光节，更邀请了来自美国、荷兰、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优秀艺术家团队，带来他们屡获国际大奖的灯光艺术装置。今年在中央广场上方的艺术主装置是来自美国艺术家、雕塑家珍妮特·艾克曼的作品1.8，一张30米长、14米宽、6米深的巨大柔软网状雕塑将漂浮在蓝色港湾中央广场欧式建筑群的上空，为大家带来一场震撼的观感体验。大型国际文化秀《仿佛》今明两天将在水立方恢宏上演。《仿佛秀》希望通过弘扬丝路精神，向世人展现宏大精粹的东方文化，也吸引了吉克隽逸、李玉刚、周深等演艺界人士到场表演。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 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OK， 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代班 DJ 春晖啊，向你揭晓2018年第一期的榜单。那上一节呢，带来的是本周第八位啊，仍然失恋俱乐部，第七位苏醒，好久不见，满江时光流，新歌上榜，本周第六。那这一节呢，您将听到的是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 One, two, three, four, number five。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汪峰的《紫罗兰发带》。那紫色呢是汪峰歌词里经常出现的一种颜色，从《无主之城》里车子驶过紫色的酸雨，到《雨天的回忆》里我就在紫色的雨中，从《誓言》里是你给我戴那条紫围巾，再到这首歌里带着紫罗兰发带的姑娘。那汪峰对于紫色的钟情和执着真的是很清晰啊。那颜色是性格的折射，那你钟爱的颜色又是哪一种呢？ 春风南风的风，如果你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带着漂亮的紫罗兰发带，请替我向他们声好，他现在怎么样了？一眼那么倔强，还是输给了生活。曾经我们相依为命，如今我们相隔天涯。他现在怎么样了？一眼那么快乐，还是输给了寂寞。曾经我们爱如疯魔，如今我们笑我如梦。如果那里还是小雨纷纷，夕阳的街道潮湿阴冷，请帮我吹散他眼中的苔藓，再为他披件麻衣。他现在怎么样了？一眼那么倔强，还是输给了生活。曾经我们相依为命，如今我们相隔天涯。他现在怎么样了？一眼那么快乐，还是输给了寂寞。曾经我们爱如疯魔，如今我们笑我如梦。 1, 2, 3, 4Number four.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简弘亦的《口碑》。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啊！这是简弘亦作为音乐人的追求。事实上呢，简弘亦在这近两年的确给自己积攒了不少的好口碑。那一开始呢是翻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后来呢就开始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歌。那会创作呢是当下歌手发展的硬道理。那唱功好的歌手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写歌的却并不多呀。那可以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弥补了歌手唱功上的不足啊。比如说李荣浩、薛之谦啊，都不是唱功特别出色的歌手，但是呢创作能力真的是了不得。那所以简弘亦呢走的也是这条路，而且呢他走对了。 看路被你看得到，只是自己有多美，妻子配不配，主观的可悲，太可悲，其也都来自生命的结尾，像一辈子是转世的傀儡。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谢谢你赞美，让我更有自信去挑战眼泪。不幸的伴强的可贵，是我人才会给自己立下无字碑，是否太有味，写不下珍贵。这世界好像缺少了本质的纯粹，怕光阴流逝让一切都作废。 要你点头，那就是 OK。 这就是口碑，当抬头掌声如泪也如潮水，谢谢你责备，让我蜕变得更加接近完美，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 本周榜单第三位依旧是来自汪峰《时代的标记》啊，这是汪峰对于当下时代的一个白描。谎言现象成真理，爱比不爱更寂寞，这两句歌词呢写的是尤为的真实。那紧接着在专辑的第二首《寂静的午后》里，汪峰直接提出了这个世界会更糟吗？这个世界会更好吗？那整张专辑的汪峰都在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的反问与回答。所以呢，如果你听这张《柏林里29号》的话呢，那一定要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你才能够真正的懂它。 桥上这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诉说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雪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了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给正常的春雨，朦胧像咒力，散漫痛彻的交易。有人在战吗？不停止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时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这里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代班 DJ 春晖。那回顾上一小节，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排行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汪峰《紫罗兰发带》，第四位简弘亦《口碑》，第三位汪峰《时代的标记》。那最后一节呢，我们来公布本周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亚军。 1 2 3 4 Number 2 本周榜亚军是来自王嘉尔的 OK。 那跟巴比龙的说唱相比呢， OK 里的 rap 的篇幅呢并不多啊，基本都是以唱为主。那这样的编曲方式呢很容易带来层次上的变化，说白了呢就是好听，符合大众的审美，符合流行音乐的市场化需求，还不失王嘉尔的个性。那王嘉尔的 hiphop 呢跟市面上的其他的 hiphop 很容易区分，特别是他独有的唱腔，听一遍呢就能够让人记住啊。那喜欢 hiphop 和舞曲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王嘉尔的作品，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Blazing up all night, oh, 不管有多无奈，一直等待无所谓， I'll be okay。 我知道一直在乎虚伪的表面， I should let it go， 但我一直在上演。You don't have to go far away 才看不见 yeah, yeah, OK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 All n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 I'm on my own 就说服自己 like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Man, my vision blurry. I know you out of my zone, girl. Me captain, you and my ferry. Now sailing all the longer. My life is blindfolded, locked up in your shadows. Your life with me cropped out of the photos. Think I don't know, girl. What you gonna be like?I'm fine, I'm fine, I'm fine, I try to get you back Do what it takes, but you turned your back on me, alright, alright, yeah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don't worry,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 All n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 I'm on my own说服自己 like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这感觉你不懂，那回忆我感动，那你没留下什么，我却一直在做梦。这感觉你不懂，那回忆我感动。 I was only trying to be the one for you, baby.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 All n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 I'm on my own. 就说服自己 like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1, 2, 3, 4 Number 1。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 JJ 林俊杰伟大的渺小。那 JJ 呢在去年末推出了音乐生涯的第13张录音室专辑伟大的渺小。那从主题看呢已经完全摒弃了与市场主流的小情小爱，11首新作都是关于自我剖析和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可以说呢是完成了一次音乐格局上的进阶。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的随心所欲和放飞自我，这才是现阶段 JJ 最弥足珍贵的部分啊。伟大并非凑巧，就算渺小也绝对不套。恭喜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上榜五周，顺利登上2018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第一期冠军。 一朵玫瑰彼此围绕，也许它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或糟，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 前我要抱你在逆流人潮，懂你每个泪和笑，从你故事中找到飞鸟，努力不会徒劳，爱并非宗教，我们握的手握好，我们就算很渺小也绝不逃、哦哦、我的手握好，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 OK， 那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春晖啊。那2018年的第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首上榜音乐，不要忘记了找到这些歌曲，那在微博和微信里呢转发，并且写上评论，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明天是周一了，忙碌的一周呢要开始了，提前祝愿大家一切顺利，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974 Live Show， 明天见，我的朋友们，拜拜。 Light up the way. We can ha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stand up. Don't stop. The best is in you. We are the free. We are the free. We have the power to be stronger if we want.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几个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欢乐上班路。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丽。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的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